要求辞职下台。巴育话：因应局势变得越嚟越暴力，政府有需要行使紧急状态令，法令可能长达30日，视乎局势发展而定。他警告示威者不要违法，又警告会对违法人士采取行动。另外，泰国警方拘捕两名男子，两人在星期三趁着皇后苏提达的车队驶经政府大楼的时候向车队示威，抗议皇室开支过高，又举起三只手指的示威手势，要求修宪削减皇室权力。警方说可能会控告两人企图对皇后使用暴力，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处死刑。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6点，系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5蚊；阿里巴�巴294蚊，升9.2；建设银行5.56，升3毫；美团点评265.8，升8毫；小米集团23.15，升7毫。中国平安83.45，升7.5；工商银行4.42，升1.8；比亚迪股份129.6，跌4.7；港交所361.2，跌8毫；中国人寿18.5，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65，澳元5.492，加元5.866，新西兰元5.12，欧元9.074。每百日元对港元7.3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65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93美元，卖出19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企业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企业村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仍然系繁忙，龙尾去到近白沙湾码头。

如果他为了一个三日几的行程而去花钱做检测，仲业界估计紧可能去检测的费用都要成2000元的时候，这个又是不是一个吸引的做法呢？而另一方面，当香港仍然继续有限聚令，除了香港的旅游业界除了是卖一些的酒店啊、机票的套餐之外，又可不可以真的由旅游气泡从中得益呢？这些就是想跟大家探讨下的话题的。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是做开旅游业界的，这些的旅游气泡你觉得，特别是听了即是新加坡的这些的原则性的协议，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呢？不妨打电话来1872231跟我们讲讲你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16日，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选举正副主席，18个委员会入面，建制派暂时囊括16个主席席位。朝早9点半，市建局在旺角山东街和地士道街展开重建项目，重建之后将会提供300个中小型单位供应私人市场，项目预计2030年完成。市建局总经理、规划及设计麦忠杰： 受影响的住户咧，系大概我哋估计咧系280伙，而受影响的地铺商户咧，我哋估计大约咧系20个嘅。咁我哋都希望咧系藉住呢个项目咧，一方面带嚟一啲新嘅楼宇供应啦，另一方面咧亦都系可以喺除咗真系起屋之外咧。在整個社區嗰個行人啊，或者係城市景觀方面咧，都帶嚟一啲改善嘅。 11点半，香港發展研究基金主席鄭耀棠表示，喺今屆兩會會議已經去信中央政府，建議喺大灣區鄰近撥地發展香港新社區。佢話中央政府有積極回應。 當然以一個乜嘢嘅模式咧？我話撥地乜嘢模式呢？我哋喺最早期嘅2018年嘅建議裏面咧，提議就效法就中央撥地俾澳門、俾橫琴嗰個模式。就橫琴模式咧，就係將橫琴啲嘅地方咧，就撥俾澳門，就行澳門嘅法例。 下晝4点半，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宗是冇源頭本地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头先又讲到咧，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寻日公布咧系同新加坡达成航空旅游气泡嘅原则上嘅协议啊。嗱，咁大家即系听完之后，又觉得啊，会唔会都令到你觉得，哎，真系太耐冇出去旅行啦？就算咧要俾多可能系1000几2000元去做检测咧，我都愿意咧去新加坡行一转咁样啊。有冇令到你有？有啲咁样嘅感觉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其实喺过去嘅一啲嘅时间啦，即系有人亦都话咧，哇，新加坡其实似乎佢近年啊，個譬如喺旅遊方面咧，佢都積極拓展一啲親子遊啊，咁啊，甚至都有一啲嘅學校嘅遊學團咧，亦都會係去新加坡做考察嘅噃。咁而家呢啲嘅旅遊氣泡嘅呢啲嘅原則性嘅協議，到底又幫唔幫到呢一啲嘅團咧？嚇，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啊，黃俊達你好。 你好， 想请教一下啦，因为我哋寻日都有同旅游业界咧去即系局部地倾过旅游气泡呢个嘅原则性嘅协议啦。咁但系沉淀咗一日啦，你听咗整体嘅旅游业界嘅意见，佢哋觉得同新加坡呢个嘅原则性协议帮唔帮到佢哋咧？ 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开始啦，业界系欢迎有个旅游气泡卒之可以达成到呢个嘅协议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其实新加坡以往同对香港市场嚟讲嗰个客量始终有限啦，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咁主要嘅旅游目的地。咁我相信亦都因为个价钱问题咧，似乎都系可能商务旅游咧系会比较首先系会开始翻嘅，因为毕竟可能系倾生意或者系真系一啲工作性质上面嘅 嘅嘢先至會容易去接受到嗰個嘅要檢測嘅一啲額外嘅費用啦。而嗰個費用亦都唔低啦，我哋講緊每個人頭可能講緊千零到二千蚊。如果係一個家庭旅遊或者甚至係一啲遊學團嚟講咧，如果要俾到每個頭多呢個價錢出發嘅話，我相信就未必係可以接受到啦。而且嗰個嘅而家我哋都等緊進一步當局嘅一啲公布啦，究竟個措施係點？因為其實而家我哋睇出入境嚟講，要檢測可能喺當地機場要嘅時間咧，似乎都唔會短嘅。咁呢樣嘢都可能會好影響嗰個行程嘅編排啊，或者係個旅客個預算都要去準備一下嘅。咁呢個我哋都要再等當局嘅公布啦。 即係似乎你哋係都唔清晰咧，到底旅客只係需要譬如做兩次嘅檢測已經係足夠啊，定係可能去到機場同埋翻嚟香港又要做檢測，個等候時間要幾長啊，或者係總共個旅客要做幾多次檢測？即係呢啲問題，其實你哋到而家為止都覺得係未咁清晰，係咪啊？ 我哋相信都出發前就好似要公布咁講，就一定要做啦。 係啦，當然啦。 落到去當地機場亦都要做一次，但係係點樣安排呢？喺機場啊，定還是喺入住嘅酒店呢？呢樣嘢我哋要等翻當地嘅公布啦。咁而講當中亦都一定係有牽涉到費用啦，所以我哋都要去喺呢方面都要等緊當局嘅安排嘅。 其實黃俊良我都想問咧，譬如以過往嘅香港旅遊業界嚟講咧，做一啲新加坡團啊，多唔多噶？即系出去啊，香港人出去而又參加團嘅，其實多唔多？ 其實如果以個客量嚟講咧，相信可能自由行同埋團咧都有嘅。咁但係可能嗰個當中亦都牽涉到唔係淨係單單新加坡遊啦，或者係連埋馬來西亞嘅新山啊、馬星團啊，可能係會比較普遍一啲。咁但係現時嘅措施亦都只係限於新加坡啦，我諗亦都未可以開拓到馬星甚至係其他嘅地方。咁呢樣嘢係會對個本身嘅吸引力係有影響。咁雖然我哋都知道香港好多旅客或者新加坡好多旅客，其实佢哋都真係困咗好耐，係未出到嚟。咁如果有笪地方开通，可能对佢哋嚟讲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但係呢个始终个客量嚟讲，我哋相信有限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呢个係一个开始啦，即係旅游气泡可唔可以去到其他一啲客量比较大嘅路线，包括泰国啊、日本啊、韩国啊呢啲，相信对业界个帮助会大啲。 咁當然呢個就要等政府呢同埋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呢去傾一傾啦。咁但係實際上假設即係頭先你講嘅去到當地機場啊，要留喺邊度去做等嗰個檢測結果啊等等呢啲咁樣安排呢都清晰啦。其實旅遊業界對於嗰個旅遊產品上面啊有冇一啲新嘅諗法呢？因為如果你哋個旅遊產品都淨係限於即係買呢啲嘅套票嘅话咧，即系去新加坡嘅机票啊、酒店嘅套票嘅时候咧，其实对你哋嘅业界帮助又真系未必好大嘅啫。就算开通咗旅游气泡，系咪咧？ 正如頭先提到，其實新加坡嘅航線航班咧，其實個客量都有限嘅，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個咁主要嘅旅遊目的地，咁變咗嗰、那個對於業界嗰個振興嘅作用係咪真係咁大咧？這個相信都唔係真係可以咁多，因為而且我哋都知道，好似頭先提到開手嘅時候，相信都係以一啲商務性質嘅旅客為主嘅，咁呢個就變咗就算業界想做，我相信個市場都有限，反而是我們希望開通，譬如內地啊、澳門啊，或者是其他啲客量比較大的市場，相信對於業界嗰個振興嘅作用先至可以睇得起啦。 這個就真的要等啦。除了是香港和新加坡呢個嘅旅遊氣泡咧呢個原則性嘅協議之外，我想問咧，譬如過往都講咗好多噶啦，譬如係本地遊啊等等咁樣，都經過咗咁耐嘅時間啦。有冇一啲嘅新嘅产品或者一啲嘅新嘅意念咧？你觉得系可以推出到出嚟，能够令到香港嘅旅游业界有一啲新嘅转机咧？ 我諗我哋都希望譬如本地遊嗰度起碼都可以開展返先啦，因為自從嗰個疫情嘅穩定之後呢，起碼香港嘅旅客香港或者香港嘅旅行社都希望組返一啲本地遊嘅旅行團嘅。咁呢個我哋都同當局爭取緊嗰個嘅豁免嗰度呢，係可以俾到旅行社係多啲空間。咁我哋其實業界都好希望可以即既係平衡到個防疫嘅措施嘅要求啊，亦都可以舉辦到一啲綠色遊啊，或者係本地遊係俾到香港嘅旅客。咁呢樣嘢我哋都同緊當局爭取緊嘅。咁當然其實本地遊亦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好細嘅部分啦。我哋都係希望個通關或者係個同海外多啲嘅客量比較大嘅市場可以連接翻咧，我哋先至可以有個旅遊業嘅生機喺度嘅。 嗯，你剛才話即係就住本地旅遊或者綠色遊嗰啲都同當局爭取緊啦。你哋嗰個爭取嘅要點係唔係都係關於四人限聚令嘅限制呢？ 係啊，呢個都係最主要啦，因為始終嗰個嘅限聚令嘅要求咧比較嚴謹。咁其實業界我哋都見到，其實無論一啲主題公園或者係食肆，佢哋而家都相對嚟講可以容納到或者一啲比較大嘅客群嚇。咁而一啲嘅特定嘅，譬如體育活動啊，甚至係婚禮等等啊，而家亦都已經有相關嘅豁免。咁其實業界我哋絕對可以做到一個平衡嘅一啲防疫嘅功夫咧，既係可以維持到一個比較團體嘅客量係比較十幾二十人都可以做到一個防疫嘅措施咧，嚟到去保障翻嘅旅客嘅。咁呢個我哋都希望當局可以快啲俾到個豁免我哋嘅。 但係譬如以而家嚟講咧，四人限聚令之下，是咪真係冇乜嘅本地遊團係可以做到呢？即係一個領隊加多三個嘅旅客，真係冇可能做到，係咪？ 我諗呢個就好高端或者係好特色嘅路線呢，可能可以做到啦，但係個客量本身唔大啦，同埋對於嗰個安排上面亦都有困難啦，所以其實我諗呢樣嘢就算去做個量都始終唔大，對於業界個幫助亦都好有限，所以我哋好希望打通咗呢個豁免咧，嚟到去俾業界多啲嘅空間嘅。 明白。另外我見到咧有一啲航空公司就搞即係香港環港遊咁樣啦嚇，咁我想請問，即係呢啲產品又同你哋嘅旅遊社旅行社嘅業界咧，有冇一啲嘅聯繫，或者呢類咁嘅產品幫唔幫到你哋噶？ 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啲宣傳啦，或者係都俾一啲旅客佢哋感受翻一個旅遊嘅氣氛啦。有旅行社會有代售嘅，我相信，但係其實嗰、那個始終嗰、那個。唔係一個主要嘅業務嚇，即係都係喺開關之前，可能俾旅客一啲望梅止渴嘅作用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等大家比較即係重温一下，可能去機場嘅感覺啊，上機嘅興奮啊，呢樣嘢我哋都知道有航空公司亦都做緊，但係相信個睇開真正開關或者係做到多啲嘅旅遊氣泡之前咧，我哋靠呢樣嘢就未必可以。真系帮到业界好多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黄俊达，倾到呢一度啊。黄俊达系旅游业议会嘅主席，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呢？航空旅游气泡，头先阿黄俊达讲咗啊，其实咧当然就内地当然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能够同日本啊、泰国啊达成到协议咧，都系好嘅。其实香港咧而家就同十一个国家咧倾紧航空气泡嘅问题嘅。咁但系你自己自己心目中又有冇觉得应该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同佢倾先呢？18723111打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 我 撑 你，我系元朗花农阿顺哥。困难嘅日子过后咧，总会见到太阳。我啊喺呢度，首先多谢我身边嗰另一半啦，同有我个家人啦，仲有市民啦，撑住我哋大家一齐共同挨过困难嘅日子。香港市民，就算你哋如果有啲唔开心，有少少困扰嘅，亦都应该好似我咁一样，继续加油，明天会更好嘅香港。我觉得一齐俾心机撑落去，唔好俾因为少少外来嘅因素而打残咗我哋。一齐努力咁样加油，挨落去，香港总会有明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可能他对你有些偏见，但如果你是不断地去证明到你做到事的话，他这个偏见会慢慢会移除的，他又会听你说的。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有位听众何先生啊，你好，何先生。 喂，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何生？ 其实而家互不信任嘅情况之下，你去搞呢啲咩发泡胶啊，咩发泡嗰啲 旅游气泡， 啊，旅游气泡有咩意思啫？ 嗯。 咁你喂，如果系搞第一个地方同台湾搞啦，你都唔系同新加坡搞啦。 嗯， 人家台湾做得几好啊，系咪先？ 有啲 如果通关港， 系 啊，你讲 吓，但系佢哋而家讲紧系你要有一啲两地互认嘅病毒检测嘅阴性证明先得噶噃。其实呢个都系有一定嘅认可度噶。 喂，台湾人哋开演唱会啦，已经喺小巨蛋嗰度。 嗯， 咁你根本就系、是、我都唔明白，人哋会信你咩？系咪先？人哋唔会信你噶嘛？ 点解唔信咧？你有个咁嘅检测证明，点解唔信咧？ 唔系啊！而家我哋香港系仲系一个第三波，唔知中期定高峰期，系嘛？啲专家都话即系好严重啦。你话咩互认嗰啲，你点解唔同台湾互认啊？根本就冇意思嘅。同埋你俾嗰啲商家去嘅啫嘛。咁你啲游客你会去咩？我哋会去咩？同埋。根本就你急得滯咯！如果引咗一啲即係病毒嚟香港，你回應得呢度，再回應第二度，咁轉走個省 點處理咧？多謝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已经表明愿意到台湾投案，下一步是台湾要让他入境，令到事件早日解决，促请台湾放弃政治筹谋，停止推卸责任和发表不负责任言论，认真处理事件，让法治和公义得以彰显。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向以务实态度处理事件，立场清晰，就是任何可行安排都会尽量提供，但是必须符合香港法律，希望台方能够尽快明确表示陈同佳可以怎样入境以及明确时间，然后双方透过警务联络机制务实积极研究行程上的安排。李家超又提到，报道说陈同佳最近打算到台湾投案，但是被台方拒绝入境申请。他说陈同佳被台湾列作通缉犯，现时通缉犯自己送上门，但是台方关上大门阻止，是没有诚意解决事件。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其余6宗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患者是香港心理卫生会的28岁社工，负责辅导工作。李郑屋宿舍院友有需要的时候会到办公室接受辅导。患者今个月12号曾经同8名院友同职员一齐踩单车，共有11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会送往检疫中心。患者居住喺将军澳景林村，曾经到土瓜湾一间教会崇拜，喺潜伏期曾经同朋友喺高山剧场食肆康医小厨食饭。海关拘捕一名装修工程公司董事，涉嫌将虚假商品说明应用于所提供的装修服务，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早前接获举报，指一名装修工程公司董事向顾客作出虚假声称， 表示公司是註冊電業承辦商，但是同事實不符。經調查之後，海關昨日拘捕一名37歲男子，他其後獲准保釋候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說，中方強烈促請加拿大不要給予香港的暴力犯罪分子政治庇護，否則是干涉中國內政。有傳媒早前報道，一對港人夫婦獲得加拿大政府庇護，認為他們符合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定義。松培武在記者會又說，若果加拿大真是關注香港的繁榮穩定，關心在香港的30萬加拿大人和公司的安全，就應該支持打擊暴力罪行。加拿大外長桑彭菲發表聲明，表示松培武的言論不適當和完全不能夠接受，他已經指示外交部聯繫對方會面。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和有一兩陣微雨，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司徒首先同你跟进两宗清场，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的中线，较早时就有坏车阻路，啱啱清了场一阵，所以车龙有待消散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另外就是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之前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不过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去龙翔道的龙尾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学园街，去加士居道方去尖沙咀方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劳资审裁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过了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在公主道近创智中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期望每天都天使都好，期望每晚都有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手下留情， 丰富精彩嘉宾送到，每晚都有手下留情。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香港同唔同嘅国家咧倾紧旅游气泡啦，咁其中就同新加坡咧达成一个原则上嘅协议啊。不过咧，可能作为消费者咧，自己都要去谂一谂或者衡量一下啊，到底咧一个几多日嘅行程先至会令到你觉得啊，我花多千零二千蚊去做一个嘅新冠病毒嘅阴性嘅，即系一个嘅检测吓。攞一個嘅陰性報告都係有價值嘅咧，因為有啲人就話，如果個旅行旅程太短，得嗰三四日嘅時候，咁大家都唔會願意花多千幾二千蚊去做呢個嘅檢測啦。你又點睇呢？或者你最想啊，政府可以同邊個地方咧達成呢個旅遊氣泡協議咧嚇？咁當然呢個又唔係淨係我哋話事嘅嚇，都要睇下雙方嘅疫情如何嘅。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位聽眾葉先生，你好。叶生， 系你好，主持， 你好，有咩特别？ 俾少少意见啦， 系 咁，其实一定要咧，系有杀错冇放过啦， 系 咁，应该全民要做一个检测啦，攞咗 permit 先， 咁喺 呢 个 全民检测，咁呢个检测里面有要求嘅，就每个市民做完咗之后咧，都有个指引嘅， 嗯， 呢、這个指引里面咧就话嚟紧呢14日，佢哋要做啲乜嘢，一定要戴口罩，唔能够除嘅，就算你去到公，即系嗰啲食肆里面，都要配合翻一样嘢。全部是单方面的，即是个食嘢嗰度呢一个方向嘅啫，唔能够对住食嘅。 嗯。 啊，即是喺呢段是只是呢14日里面去控制返呢一个会唔会出现咗啲隐性病患者啦，即是呢样嘢。咁、当你过咗呢14日里面啦，叫攞一个良民证啦，攞咗个证啦。跟住政府先再做一个叫旅游嘅气泡或者旅游嘅其他对外嘅旅游嘅节目去玩啦。咁喺玩嘅时候呢，其实都有条件嘅。其实我觉得建议唔系升唔升加坡或者其他地方，但系当地有冇呢个疫症先。 嗯。 如果有嘅都有机会领到又赖咗返嚟㗎嘛。 嗯。 即系带到香港里面都有呢个情况㗎嘛。 嗯。 咁反而应该旅游局又好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呢，网上里面全世界里面有咩地方系冇染嘅。 嗯、 我举个例子，我唔知埃塞俄比亚会唔会冇啦，呢啲可能好新兴㗎，突然间因为疫症嗰度系冇嘅话，可能啲人都想去睇一睇一啲郊外嘅嘢呀点样，唔出奇嘅，咁咪又有航空嘅可以做得到啦。又调返转，可能冰岛嗰边都冇发生嘅，咁可以做一啲冰岛嘅团囉，即係大家咪安全，佢哋亦都接受一样嘢，就係、是、我哋呢班人系警觉检测14日里面真系冇呢个嘅问题嘅。咁去嗰时候大家咪安心囉，系咪？咁我亦都发表返少少嘢啦，关于袁国勇嗰啲，即系完全是一个正常人是不会讲的嘢啦。即是当你说少少感冒发烧就要去做检测。咁身边啲人呢，你是无止境一个循环性的。咁你知唔知呢个过程会牵涉到啲咩呢？就係、是、啲医生里面就一定会赚到好多钱囉。每个月可能三四次检测囉。边有可能噶？呢、這个仲话专家。 不过其实啊，叶生啊，其实又咁讲。嗱，你头先就话咧，即系全民检测，咁然之后呢14日咧要有啲嘅严格措施，即系某程度上就可能系等于嗰14日咧，大家要大幅地减少相关嘅活动。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14日你即系你去检测咗冇问题啫。咁但系当中有啲嘅隐性传播者，其实我哋唔知噶嘛。如果你继续个社会系有任何经济活动都。都会有机会继续传播 嘅。你应该调翻转啦，我做晒呢十四日里面去隔离嘅时候，全民都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咁我起码会知道呢度咁多人当中会有几多隐性先啦。即系呢度起码我抽出咗几多得几多，跟住我话一定要佢哋验咗之后咧，就唔好似冇验鸡笼就算数咯，比之前更加严谨呢14日，就唔能够禁止话唔俾佢出去嘅，冇可能嘅事。 嗯、 你反为喺出去嗰阵时候点样做一啲配合嘅啫。我覺得最大機會除口罩，即係你針對翻係除口罩嘅情況下，係咩情況下呢啲規管得要更加嚴謹？呢啲14日，即係呢一個人驗咗之後咧，譬如我去呢個場合，我一定會除口罩啊，除咗食嘢之外，咁食嘢仲有個規律咧，就是、可能專門係為咗呢啲檢測呢14人咧。14日嘅人係嗰啲位啊，係嗰個 area 就俾呢啲人向住一個方向， 係 起碼大家有個準備咁樣咯。 好多謝曬阿葉先生，嗱佢就有咁嘅建議同睇法，你又覺得如何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有位盧太啊，你好盧太， 係你好陳小姐， 你好。 日日早你宝贵时间。 喂，唔好咁讲，多谢你打嚟同我哋倾偈，有咩睇法啊，卢太？ 唔系唔好咁讲，我就冇乜知识，我就。 哇，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吓。 刚才嗰位旅游协会嘅主席讲得啱，新加坡嗰边咧旅游协会旅游咧又唔系咁热门，咁佢话希望开放咩韩国啊、日本啊。泰国嗰啲都系旅游，但系咧，我想即系我多口想提一提，点解唔 即係旅遊氣泡點解唔同台灣嗰邊或者台灣咧？因為我好多朋友都話想去台灣，同埋咧中國啊，中國啊，廣東省嗰邊啦、啊，咁啊即係免檢測嘅，大家互通冇免檢測嘅，廣東省嗰邊啊，三四日嗰啲咧都好多朋友啊、長者啊嗰啲咁樣想去嘅。 嗯。 咁样咯，我就想咁样睇下啫。 即系嚟台湾啦，同埋即系广东省嘅地方啦，你就觉得呢啲会比较有裨益啲，系咪？ 我好渴望啊，因为我有好多亲戚喺广东省，我有两间屋喺嗰度，但系我十个月我都冇翻过去。好多朋友都想去广东省嗰边，同埋台湾嗰边啦，我觉得个条件几好咧嗱。 明白。 啲基情型。又短咯喎，係咪啊？咁咪食住嗰方面，我唔係話新加坡唔好，新加坡咧好似話齋，求先嗰個主席話齋，去都係最多係去嗰三幾日，但係你要用咁多錢，係咪啊？ 明白啊，明白啊，多謝曬阿盧太嘅睇法啦，佢又提出即係新加坡同埋廣東省咧，都有一個渴求嚇，如果可以同佢哋傾到旅遊氣泡咧，能夠翻到去咧就最好啦。咁其實講到台灣嘅問題啦。因为寻日都有传媒咧问过邱腾华局长嘅，咁啊邱腾华局长寻日就话啦，同任何嘅地方倾谈咧，一方面系香港主动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对方主动，而最重要咧就系两地都觉得有意愿嘅。咁不过佢都冇回应到啊，究竟台湾系咪涉及到政治因素咧？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香港人咧，其实都几中意去台湾嘅噃，因为咧如果根据翻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嘅資料咧，香港係當地第三大嘅旅遊市場。舊年咧去台灣嘅旅客咧有159萬幾嘅人次嘅，咁而台灣亦都係香港嘅第二大嘅旅遊市場。舊年台灣訪港嘅旅客咧，亦都有153萬幾嘅人次嘅。電話號碼172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啲咧，英文为母语嘅人咧，佢哋常犯嘅串字嘅错误都几常见嘅。其实大家唔好以为即系哦，佢讲英文我咁嘅写嘅一定啱啦，唔系好多时候。通常咧。他们犯的串字的错误最多呢就是在一些呢是同音的字。最常见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将 YOUR E, 你试这样的意思就将它串成 YOUR, 你的这样或者倒转。那么原因通常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your and your,ok,、okay? 譬如 you're pretty, or your daughter, for example, okay? 你的女孩 ,ok, 那你都会听到他的发音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将 THEIR, 他们的就将它串成 THERE, 就那度这样。那么原因也就是 there and there, 很多时候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还有多一个就是 would have, WOULDHAVE, 就很多时候将它串成 would have, WOULDOF。那么原因也就是当我们讲得快的时候would have 同 would have 咧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以發音為串字基礎嘅母語為英文嘅人士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將呢字串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7231。旅游气泡嘅问题，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有冇边个嘅地方你哋系最想啊？政府可以啊，最好快快倾到咧旅游气泡嘅协议咧，就最好咯吓。有冇啲咁样嘅建议咧？可以打电话嚟17231同我哋倾倾。咁而嗰个检测费用又会唔会系你哋嘅一个障碍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72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黄利宝啊。黄丽宝你好， 诶，陈燕平你好。 好，一般先问一问啦，而家做一个检测大概几钱度啊？ 嗱，都系1000蚊留下嘅啫，其实都系，其实由三月六七月份开始，其实个喺私人市场啦，大部分 嘅煙霧化驗所都係一千蚊樓下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呢個測試。 嗯，咁一千蚊樓下，因為有啲人士就即係計過數啦。咁譬如喺新加坡嗰邊咧，大概即係計埋香港嗰個檢測費用，都可能要成約莫成二千咁樣嚇。 嗱，因為咁樣嘅，嗱係啊，如果你計新加坡咧，我諗講少少新加坡而家嘅情況啦。嗱，佢哋本身如果要出行咧，佢哋係要登機之前去要攞一個 approval， 跟住攞咗 approval 就去指定嘅 clinic medical clinic 就做個測試。咁、那個測試係講緊260-270蚊波子。咁 which is 大概1000蚊咯。咁如果香港咧，其實我相信如果個旅遊氣泡就成功的话开多啲，而个需求 demand 够大咧，我相信嗰个检测费用有下调空间嘅。 嗯，吓，个需求较大咧，系咪因为你哋可以用一啲即系集体嘅检测方法，咁就会易啲啊？系咪啊？ 因为你个需求大，自然你个耗材用嘅时候用得比较用得好啲啦，变咗成本价会低啲啦。同埋仲有另外一个考虑，就话要视乎政府暂时佢嗰个方案系点做，佢需唔需要有医生转介啦？因为我哋而家我讲紧一千蚊楼下，大概我哋有啲合作紧嘅伙伴啲 clinic， 咁大概系收紧850-950蚊一个测试，包括一啲系诊断性嘅测试，因为里面当中就包括咗有一个医生嘅费用嘅。因为医生去做一个诊断，佢都需要收一个医生费噶嘛。咁所以呢个价钱亦都决定于政府佢嗰个 policy， 同埋喺新加坡里面佢哋嗰个沟通系点啦。同埋就话佢嗱，譬如喺新加坡咧，佢要做嗰个测试咧，所有嘅实验室一定系要有认证嘅。咁喺香港，如果政府佢要做呢样嘢，我谂可能新加坡都要嚟 match 啦。因为你个实验室个报告系咪可靠都好重要噶嘛，咁所以佢可能都需要有认证啦。咁认证其实对个实验室系成本嚟嘅，咁但系相对个测试有一个保障，因为起码嗱，我哋唔想将一啲个案输出，但我亦都唔想人哋嘅个案翻入嚟噶嘛。咁所以喺一个认证化验所做，可能个价钱又会同一啲坊间其他冇认证嘅测试又可能有少少分别咯。但系讲紧我哋而家一啲有认证嘅化验所。其实讲紧都系几百蚊嘅啫嘛，个测验费。其实喺测试费，其实喺新加坡系贵过香港噶，佢好似系定咗价260-270蚊新加坡纸。 嗯，明白。咁相信即系一啲嘅细节啦，都要等特区政府咧同新加坡嗰边去倾啦。咁不过似乎系唔系即系指定嘅一啲或者系有某啲资格嘅呢个检测中心咧，呢样嘢会唔会系免不了咧？因为其实大家都要系有一个即系两地互认噶嘛。咁点样话俾人知？喂，原来你呢个检测咧系可靠咧，可能唔知个会唔会系倾嘅细节。咁但系我亦都想问翻咧，就系香港而家有几多嘅即系可以检测到新冠病毒嘅化验所咧系有认证噶？ 我谂大概嗱，私人化验所加埋呢个嘅私家医院，我谂大概10间左右啦。 咁都唔少喎、啊，其实。 唔少噶，唔少噶。其实你睇翻个价钱特别私家化验所就参差啲，因为佢好视乎佢哋用嗰间化验所嗰间 clinic 个医生收咗钱。嗱、如果你攞医院做一个 reference， 最贵间医院之前系做紧3000几蚊，其实佢哋而家都下调到大概2000蚊楼下，1800蚊左右啫嘛。所以你见到个 pricing 就系有一个几大嘅 difference 嘅。咁、我相信如果个 policy 出咗一啲嘢清晰咗咧，我相信如果需求大嘅话咧。个价钱会仲有下调空间嘅。 嗯，系。嗱，头先你都即系再三有讲到一样嘢啦，就需要医生转介啦。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据而家嘅一般嘅状况咧，逢亲去化验所做任何嘅化验啊，或者系检查服务，应该都系需要医生转介嘅，系咪啊？ 全对，全对咯。所以呢个就系 policy 嘅问题啦。因为如果我譬如。我知道有一啲嘅公司啦，就唔係我哋醫務化驗所，就做緊一啲叫做網上採購啦。咁其實某程度上係喺嗰個第嗰、那個附屬醫療條例第359条係有某程度上嘅抵觸嘅。咁所以你話需唔需要醫生，咁就需要政府去決定啦。咁但係當然有醫生睇過係好嘅，因為如果有個化驗所直接收咗個標本去做嘅時候，其實佢唔知道當時嗰個測試嘅市民。佢會唔會其實已經有病徵病狀，或者有接觸過一啲嘅確診個案？咁其實我哋係唔公平啊嘛！如果佢做咗嗰刻 陰性，如果你去到人哋國家變陽性，其實我哋都唔想調翻轉有呢啲事發生嘅。如果經過醫生去做一啲嘅面診，或者而家用緊嘅一啲叫做網上會診啦，最少佢醫生可以問到佢當時嘅情況，而佢適唔適合去做一個測試，而取得一個陰性報告，然後去出行咯。咁其實醫生一定有一定嘅角色嘅，我覺得。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如果當唔需要啦，啲市民直接去化驗所，因為你諗到化驗所，我哋嘅嗰啲叫 outlet 唔多噶嘛，可能我有兩三間化驗所，我都係得兩三個點，咁我冇可能有幾百個市民嚟排隊嘛。但係如果我哋俾一啲嘅診所、一啲醫務所啊、醫療組織去參與嘅時候，變咗我哋個 outlet 多啲，咁市民又比較方便啦，容易去做得到咯。其實如果你可以上翻新加坡政府嘅官網睇翻咧。佢而家嗰度有緊，我諗幾百間嘅 clinic 去做，佢哋都係 full clinic， 就唔係直接由化驗所去做。 明白啊。最後亦都我想問埋咧，就係而家嗰個檢測嘅費用咧，都有兩種方法啦，一個就係鼻咽拭子啦，一個就係深喉唾液啦咁樣。咁一般嚟講，有冇話邊個方法會係平啲嘅？係咪鼻咽拭子應該平啲啊？ 啊，你真係好犀利，做咗好多功課。嗱，其實而家新加坡咧，佢哋係用拭子嘅。 係。 其实深喉唾液香港独有嘅，基本上咁啦。第二次佢用咩标本系一个抗伤啦。嗱，如果要用到拭子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好难唔同诊所合作，因为个化验所唔会去做采样啊嘛。 系 咁，个市民一定系去诊所揾护士啦，即系一啲医护人员或者医生去采样啦。咁如果你用深喉唾液嘅话咧，其实个市民就攞个樽自己留啦。但呢个我哋有啲担心嘅，因为个市民想出行。我找一个知道他没病的留个样本你看不到，或者他留一个留个口水给你，根本不是深喉唾液，亦都会造成有假阴性。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个concern，我相信政府亦都睇緊边一类型嘅样本可以用啦，而又要对方嘅佢哋嘅国家要承认嗰种样本咯。咁好大机会系用拭子。 同埋嗰个检测嘅准确性，我諗对于香港嘅化验行业嚟讲，你哋都关注嘅，因为都系一个声誉问题嚟㗎嘛。 係呀，我唔想我即係我嗰度做完跟住嗰个人去到确诊我咪 export。嗱，你知道之前有一个 case 就系做喺某一间实验室，我唔知边间啦，做完之后就去到内地，好似第二日就已经发病就验到系确诊㗎嘛。咁其实你都唔想有人咁样入嚟。咁我哋點會想將呢啲咁嘅個案輸出去？唔想，所以個實驗室嘅認證啦，點樣去做，用咩樣本係好緊要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啊，黃利寶，傾到呢度啊， 唔 該曬，拜 拜，拜拜。 黃利寶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嘅主任。我哋電話號碼18721，有位黃太喺度喎，黃太你好， 係啊，陳小姐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覺得咧，你而家香港人咧，仲有乜嘢確診嘅？case 咧，你就根本就去邊度你都去唔到嘅。你賺人哋怕咗你嘅啫。你雖然話新加坡話要你驗乜驗物，但你如果一有咩事嗰陣時咧，你翻嚟就翻唔到噶啦。係咪先咧？ 係， 根本你香港都唔應該咁快去做呢個咁嘅乜嘢啦，俾人哋去旅行住啦。 不過黃太啊，如果我哋譬如以香港咧嘅個案係極少嘅時候，即係甚至每日都係單位數嘅時候，呢、這個又會唔會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啲咧嚇？ 咁我覺得都唔安心， 都唔安心。 頭先嗰位先生話，全民為咗去旅行啊，為咗出去就話要咩啊？全民做一個 檢測 啊，同埋隔離14日啊。咁你依十四日唔出街啊？咁你冇理由唔出街噶嘛？依十四日系咪先啦？咁你咪又系一者又惹到嗰阵时又麻烦。 即系黄太，你都系觉得咧，不如等大家个疫情都即系 稳定 啦吓、啊，即系都真系冇乜事啦，先至好去啦，系咪？ 系啦，冇错啦。 好，明白，多谢晒黄太嘅意见啦。有位李先生啊，听埋啊，李生你好， 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啦，李生？ 你好啊。我咧就我哋就系做小生意人嚟嘅， 系 我咧就供应香港食品嘅， 系 我哋已经咧就从旧年骚乱开始到而家一路都系亏蚀嘅，都系一路都顶住，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十几廿个员工喺香港嘅， 系 仲我哋又上唔到大陆，又落又香港嘅生意又冇得做，嗰啲餐厅咧就四人限聚令，就搞到我哋啲生意跌咗一大半。咁就嚟顶唔住㗎喇。我认为呢政府呢你就俾十次 我多謝政府嘅，佢係支持咗我哋兩次噶啦已經。 嗯。 但係再係咁樣落去，我哋都頂唔住喎。 嗯。 我希望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先嘅餐廳先開咗。人哋英國咁亂咧，咁緊要都係六人限聚令啦。點解我哋香港四個？咁啲餐廳我哋呢啲小本經營嘅，真係好點講啊？即係。好难再维持。 明啊，不过李生又咁，其实近日欧洲咧都有疫情反弹，唔少国家都用一啲更加严格嘅措施，譬如有啲嘅地方佢真系禁晒堂食，净系俾外卖噶啦，而家都。 我知啊，我都知噶，即系呢个咧就系、是、我就所以我就赞成咧全民检测啦。 明白。 将嗰啲全民检测，我哋嗰千零蚊唔好讲嗰啲钱边个俾啦。我哋而家已经系几，我哋而家系点讲啊？我哋几十年嚟嘅奋斗，我哋呢啲我六啊几岁 都要处理啦。多谢晒你先啦，李先生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道开始车多，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1.2跌咗八毫，中国人寿18.5升6.8。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百利达集团控股、上海集优、尼信泰、大洋集团、中国星海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数字视频、同仁资源、泰和小泰、恒勤集团、光启科学。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下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日元105.2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现价报17,65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31美元，卖出1910.08美元。港汇指数系103.7，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一路排到去上乡道，就系、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上乡道。咁至于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嘅坏车就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是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消防局，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线是实施紧间封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西湾河泰安楼，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去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

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只低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嘅呢个时间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今晚直播室就有谭慧仪同埋李月华两位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两位好， 大家好。 嗱，往时咧，其实今依个星期五咧，我哋就应该。基本上都應該花曬大部分嘅篇幅咧，去講施政報告入邊嘅相關內容噶啦。咁因為以往咧，施政報告都係即係除咗阿梁振英或者係董建華嘅年代某啲年份之外啦，以往施政報告一般都係喺十月初咧，立法會嘅第一個嘅會期係公佈噶嘛。咁但係咧，即係本來今個星期三啦，即係14日啦，就應該係施政報告公佈嘅日子。咁但係喺星期一嘅時候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宣布咧係要押後。宣读呢一份施政报告嘅，咁佢就话咧系为咗丰富报告嘅内涵啦，今个月嘅下旬咧会去北京会见部委，争取咧中央支持香港发展嘅政策，咁所以咧就会延到去11月底先至发表施政报告，咁但系到底系11月嘅几时咧？而家都系未讲嘅，咁当然大家会即系坊间都有一啲嘅联想啦，会唔会系因为佢星期三要上去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有关呢？因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亦都系出席嗰个大会，并且系发言啊嘛。咁但系佢就话否认系同呢个有关。咁亦都有即系事后有唔少嘅一啲嘅议员就话，即系如果佢咁样押后发咧，某程度上就可能系代表份施政报告本身咧就可能冇乜內容，咁所以先至要咁樣去壓後，亦都係坊間咧有人士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政治嘅揣測嗱。咁但係究竟個實情如何，即係我哋唔知啦。只不過咧，今次呢個舉措，而且就係喺施政報告公布前兩日先至舉行一個記者會，話俾大家知，即係唔知大家點樣評論或者係評議啦。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李月華，你有啲咩評議咧？ 即係我諗，我哋呢個特首咧，即係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咧，即係諗唔到嘅嘢都會發生，即係喺佢任內會發生嘅。即係我諗，我哋做新聞做咗咁多年咧，即係施政報告做咗好多年，即係從來未試過。我記應該冇錯，係從來未試過係兩日前話講唔到啦嚇，仲要咧係唔知幾時講得到。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你話因為習近平落深圳呢個咧，因為領導即高層領導人嘅行程，亦都好多時候係最後一分鐘先決定啊。咁如果係撞咗期，我覺得避開一下嚇，你係因為你應邀去，咁我諗香港人都其實都覺得可以接受嘅。咁你咪隔一日咯，星期四咯，甚至冇隔一個禮拜咯。咁而家其實完全唔係呢回事，所以即我都好相信咧，即嗱我冇獨家消息啦，但我都好相信咧係同。即係習近平落深圳本身呢個事件，佢冇乜關係嘅。咁至於話個先進報告裏邊係咪好冇料到，所以咧就要押後，仲要去北京，即係我唔知係 同部委見面，佢話 因為 中聯辦的角色其實就如果有啲乜嘢，其實係要同內地要協商嘅話，中聯辦其實是一個好嘅角色啦，唔使去北京啦，就喺西環啫嘛。中環西環都成日即係行埋嘅啦。咁點解要去咁做？我真係完全係唔明白。 嗯。1872311，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啊，特首咧星期一嘅记者会佢都有讲嘅，香港嘅经济复苏咧要依赖中央嘅支持，咁所以咧之前系梳理咗一系列嘅措施，要求中央支持噶啦。由于涉及嘅范围非常广泛啦，咁啊中央咧喺上周末咧先至通知咧，就希望佢率领官员咧今个月嘅下旬去北京咧会见部委商讨，咁所以就即系不如即系见埋之后去丰富。咗施政报告嘅内涵，然之后先至宣读啦。佢话呢个决定咧系完全为咗香港嘅公共利益嘅。不过佢都承认通知时间咧系比较短嘅。谭慧仪点样评议？ 我都好同意头先阿李月华讲咧，就系话如果你话系纯粹系因为深圳咁，其实深圳嗰、那个庆祝咧，其实佢都延迟咗，就系、是、要就呢、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行程嘅呢样嘢咧，大家都明白嘅。你話然之後佢要改需要改期，因為深圳始終深圳四十週年，咁香港亦都對深圳特區嘅發展係有一個角色喺度。咁主席落到嚟，咁即係叫埋港澳嘅特首同埋港澳嘅高官上去一齊見下面，咁大家係容易明白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嗰個施政報告咧，即、就、係、是、要延長成個半月咧？咁頭先咧，阿陳燕平你都提到話，哦，因為係啲部委回覆話我即係要月底我先得閒見你。咁依家個問題就係話咧，那個施政報告本身係咪要聽埋曬嗰啲部同啲部委傾完曬之後，你先至寫得到咧？定係如果係咁，如果係咁，你就咁將來你就好。即大家好似覺得哦，咁你係咪施政報告？你都要同即北京有關部委，你傾咗大輪翻嚟先至寫得出。咁呢度就出現咗一個問題，我自己覺得係第一就係嗰、那個印象嘅問題，即對於市民大眾嚟講就覺得咁你我哋自己寫唔到嘅，定係話你寫嘅時候個內容，你關於同內地合作嗰一部分係咪唔同嗰啲部委傾，你就寫唔出嚟咧？咁呢個一樣嘢。第二咧就係話仲亦都有一啲時間上面嘅吻合嘅問題，呢、這個亦都從另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反映我哋嘅領導，即係我哋特區嘅領導層啦，或者係特區嘅官員啦，即係我哋係嗰個對於成個國家嘅發展，即係香港係喺嗰個國家發展嘅位置咧，嗰、那個把握嘅。因為施政報告咧，我哋都知道一年一度係關於香港未來一年嘅發展，咁有一啲係我哋香港自己嘅事，咁其中一部分大家亦都理解，你係會係會觸及到呢、這個即係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嘅，呢、這個冇問題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特區政府同內地有關部門嘅接觸，唔係話淨係等到某一個會議噶嘛，你即係一路都有噶嘛。咁、而呢個咧就個問題就，我覺得從時間上咧，你就我覺得可能即係令到特首即係嗰一個觸發點，令到佢決定話我想褪辭咧就。好可能咧，就係因為喺星期五，即係即係媒體宣即係知道 再上個星期五， 即係大家知道習近平主席要落嚟深圳嗰一晚咧，就中央國務院咧就宣布咗關於深圳改革開放先行試驗嘅未來五年規劃。咁裏邊咧就有總共有27項即係深圳未來嘅發展嘅。是一個即係新一個階段深圳的發展，咁裏邊咧好多具體的內容嘅，咁除咗話即係要將深圳要發展呢個高科技啊，同埋呢個叫做電子貨幣啊，即係AI 數字人民幣， 係數字人民幣啊，同埋呢個AI, 有金融的部分啦， 即 係 高科技、金融同埋呢個經濟，成個社會制度啊，即係法律制度係一個一框，即係一個一籃子嘅規劃。咁然之後咧，就係話跟住呢個月底10月底咧，26號就會中共五中全會咧就會召開，五中全會咧就會通過成個國家未來五年嘅14-5規劃，即係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咁其實呢啲規劃咧，14-5規劃裏邊咧係會有一個章節咧係關於港澳嘅。咁喺呢度咧，我自己嘅分析咧就係話。 特首佢之前喺幾個星期之前係接受即係鳳凰衛視訪問嘅時候，佢就話：我呢一份施政報告咧，希望帶俾香港人信心。咁佢如果係要押後嘅話咧，可能佢會覺得啊，我依家深圳又出咗大嚿嘢，跟住咧月底咧又有呢個十四五規劃，咁我係咪？即我香港不知道怎样去 fit 入去，即整入去的东西，是不是要等耐啲睇睇佢点样再写个信心先至大啲咧？佢个出发点或者是好的，但是咧从另一个角度咧就反映咧，即佢写起嘅嘢或者佢写紧嘅嘢咧，起码佢自己觉得俾唔到好大嘅信心俾香港人先，即系同佢当初希望话想俾多啲信心。咁喺呢一度咧，我觉得一個問題就是話，我哋嘅特區政府當佢係制定一啲重大嘅政策，尤其係涉及到內地嘅政策嘅時候，你係話要等到中央出曬嘅政策啊，定係話我事先都有一啲嘅諗法，同埋即係你會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其實我有看法的嘛。你就算我看不到具體的細節的時候呢，你都可以先出了一部分，即出了你的理念和你是想諗住點。我很相信如果你就算你發表了，就算有些要補充的，即你跟住再去跟中央去傾，中央一樣是咁樂意去跟你去傾的。咁所以佢呢一個改變呢，延遲呢，我都相信他自己，他是想一個更加全面、更加好一點的施政報告，但是出來的客觀效果呢就是不是太理想，即客觀效果是令到大家覺得，一是就是是不是中央不滿意你的草稿啊？那我們不知道你的草稿是沒有給過中央看，變成很多的揣測。第二就是說，那你第二個草，即你第一個 draft 第一個草稿呢，當然寫得不夠好，或者連你自己都覺得過不到自己的關啊，樣。那這樣其實是我就算對佢自己都唔係幾好， 係咁咁特首就話咧，即係制定施政報告咧，屬於港府嘅內部事務，但係過程咧就必定係會同內地咧有一定嘅磋商，但係咁就唔等於咧成份施政報告係要交俾中央批准咧先至能夠公布。呢、這個亦都係禮拜一嗰日啦，有傳媒問到嘅問題。嗱，剛才咧其實我哋係講到香港押後特首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之餘咧，其實都觸及咗咧未來香港在大灣區或者在整個國家裏面，它的發展的地位到底應該是怎樣呢？它的擺位是怎樣呢？特別跟深圳之間相互的關係是怎樣呢？不如休息一陣，轉頭下來我們就想談談這個議題，因為裏面都牽涉到兩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涉及到特首接受深圳衛視的時候的訪問的一些內容，第二就當然涉及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週年慶典上面的講話。电话号码18723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神父，我知错啦。 咁你知点做啦？ 我戒赌，我以后都唔赌波。我以后都唔食烟，唔饮酒。 仲有呢？ 唔打老婆，唔讲粗口，唔讲大话。 仲有呢？ 吓、 仲要记得熄灯啊！ 重联开灯，成个香港俾你搞弯晒啦！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探讨香港的光害问题有几严重，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喺度亦都做一个节目预告啊，就系听朝早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咁当然亦都一定会触及咧未来香港喺成个大湾区入边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啊嘅角色地位咧，到底会继续点样去发展啦，或者点样去调节啦。咁啊呢个系听朝早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不过咧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头先亦都讲到系特首咧，佢喺12号即系星期一同一日啦，就系接受深圳卫视访问嘅时候啦，佢就有讲到两段都几主要嘅嘢嘅。第一段咧同深圳嘅比较咧，佢就话香港同深圳之间咧未必有直接竞争，亦都唔介意咧深圳嘅本地生产总值咧超越香港。咁因为毕竟咧深圳喺人口啊、土地啊都比我哋丰富啦，咁亦都期望咧中央继续俾深圳先行先试，突破同创新政策，令到深港合作喺全 全新平台进行。第二个重点咧，佢就话香港近年咧过分强调本土文化，有少部分人咧系排斥内地，将会透过教育咧，让年轻一代更加掌握一国两制，等佢哋尝试进入内地，了解发展机遇，减少抗拒感嘅。李月华，你觉得即系由头先嗰段嘅访问嘅发言入边咧，想传达啲乜嘢信息出嚟咧？佢想， 我谂。我哋個特首咧，即係佢用即係佢嘅用語咧，往往係令到人咧係好嬲嘅。譬如咧，大家其實唔會記得你講乜嘢，淨係記住你。我唔介意深圳超越香港嘅 個生產總值嘅。咁其實個事實的確係深圳人口各樣嘢咁大，佢嗰、那個GDP 比香港高，唔出奇。但係你用詞唔使咁噶嘛，即係其實成個訪問咧。即大家點解會覺得好嬲嘅咧？就係、是、你作為一個特首，你係踩緊香港啊！即咩咁咩原因？你不如唔好做香港特首啦！你爭取係翻去大灣區做大灣區嘅特首啦！咁即你唔係幫緊香港講嘢，即嗰個幫嘅意思唔係話咧，我哋話就要踩深圳啦，其實唔係咁嘅意思，而係香港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嘅。譬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到目前嚟講，全國其實都冇噶嘛。咁、其實呢、這個即你可以強調香港嘅獨特嘅地方嘛。咁點解你會用我唔介意？深圳叻過我哋呢啲咁，跟住又話咧香港咧太過着重本土文化咁，呢樣俾人聽到咧係好哽耳嘅。咁如果我係內地嘅人咧，即係我都會覺得哽耳喎。即係點解你呢個特首你唔係去即係維護香港嘅咧？你會係即係你到底係俾人嘅感覺就係你想討好一啲嘢，但係點解係踩自己嘅人去討好一啲嘢咧？ 或者我哋喺七点钟新闻翻嚟啦，继续咧详细倾香港同深圳之间嗰个嘅关系啊，到底系咪已经成为咗一个互补啊，定系互相配合，定系点样咧？1872311喺七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社 Q、Twitter 同埋 Facebook 早前已经作出类似嘅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补中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逐渐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喺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马之道。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的快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但系车龙咧都排到近天马苑。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反方向咧去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启福道桥底。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浙江街。而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车龙有大消散。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但是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都是去到近浙江街。 跟进翻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就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葵芳角。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龙尾青衣西北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大家都担心管乐团呢一类表演啊、活动等等，那个风险咧、危险性咧又会有几高？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虽然乐手同乐手之间咧系有交板隔阻，但系佢始终向前吹。虽然嗰个乐器都有一定阻力，就唔会话喷到好大量飞沫出嚟，但始终都会有少少会喷到出嚟。所以周边嗰啲乐手咧都系高风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大家对于应该会喺11月底啦，系咪知几时发表嘅施政报告有啲乜嘢期望呢？因为特首呢就宣布系押后咗宣读呢份施政报告啊，咁唔知道如果大家而家提意见仲赶唔赶得切啦，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啦。咁另外一样就系、是、究竟香港同深圳未来嘅分工同埋角色会系点样呢？都系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仲有就系、是、香港嘅年轻人系咪都可以吸引佢哋翻多啲内地发展，同埋用啲乜嘢方法吸引佢哋翻去内地发展呢？18723111打嚟倾下。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系特首去接受深圳卫视访问嘅时候咧嘅应对啦吓。咁啊，谭慧妍，你又点睇啊特首嘅说法咧？特别就系话，即系我唔系太介意我嘅 GDP 俾深圳爬头咁样。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是应该介意，即作为香港的特首或者香港的领导人是应该要介意的。就算我当他是即礼貌上，或者是因为他在深圳做个访问，可能他是觉得我礼貌上或者是很外交地、外交辞令这样说，我不介意。但可能他想不到这个这样的字眼出来之后，其实是那个是几负面下，即觉得是不是你无所谓呢？是不是深圳超过了 GDP 超过了香港，或者深圳发展得很快，你觉得无所谓定点？因为这个字眼很容易令到很多人你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觉得 其實香港同埋深圳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都個關係都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即係過去四十年嗰個發展。就算將來亦都係即係有競爭係一定有嘅，但係即係咪一種惡性競爭咧？定係個競爭喺競爭下邊，即係大家雙方都可以一起去共同。大家都有各自的發展，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國兩制不同的制度，即深圳有深圳的發展，我們有我們的發展，但是可能那個大的方向，即大家都有一些是共同的地方，但也都有不同。那你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人，那如果是對方超過了我們，當然有很多原因，譬如好像剛才阿宇華都有提到，事實上也都是即深圳那個是比我哋大好多，同埋佢個市場又大好多，人口又大好多。即係你話純粹從數字上講，即係嗰個 GDP 超過香港咧，其實一早已經超過咗，唔係依家先超過香港嘅。咁呢個係事實存在。但係即係話你話，如果我唔介意，大家就會覺得咁你冇乜所謂啊咁樣，咁就唔係一個即係一個領導人應該有嘅一個態度。即係你係應該話就算我哋嘅鄰居佢進步咗，佢成長咗，佢嘅進步大過我哋，我哋為佢開心，為佢高興。但我哋亦都有啲嘢係我哋獨特嘅，即係我哋可以去發展嘅。我哋唔係純粹去比呢個 GDP 嘅大細，因為唔就好似雞蛋同呢、這個或者橙同蘋果，你唔係咁樣比法嘅，而係話各自有各自嘅優勢，點樣一齊去進步。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正路啲嘅講法啦。咁講翻轉頭就係話，我覺得深圳同香港咧就四十年到依家，我哋大家有目共睹，就係從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咁變到依家係一個改革開放一個成功好成功，即係咁多個經濟特區裏邊，佢係最成功嘅一個。咁佢將來嘅發展咧，同香港亦都係仲係有關係嘅，即係睇香港我哋可以點樣去好好地去利用一個機會，即係但係咧就唔好即係令到我哋喺兩制之下嘅獨特性咧，即係去有所減退，係應該係利用呢個優勢去發展。 不如咧，我哋休息之後咧，翻嚟傾一傾呢一個議題啊，18723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放到今时今日疫症的处理，我们都看到文化的社会差别对一个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 为什么处理疫情问题似乎东亚地区又比较西欧北美更好呢？关键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制度的差别。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 香港的公共财政出现了非常严峻的情况， 财政储备由今年3月11000多亿降至到8000多亿元，经济疲弱加上疫情反复，政府会怎样回应社会意见呢？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和深圳又怎在金融上面互补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人谭慧仪以及系李月华嘅电话旁边咧，我哋一阵间不如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有位方先生喺度吓，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同佢倾倾咧，到底佢对于香港喺深圳嘅角色地位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啦吓，咁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转头咧揾一揾方先生翻嚟啊。不过咧，其实头先亦都讲到一个议题，就系究竟香港啊未来喺成个大湾区系担当啲乜嘢嘅角色咧？特别喺金融发展上面，咁因为咧喺习近平主席嘅讲话之中咧，就系第话咧，即系深圳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引擎啊。咁如果深圳系重要引擎，咁香港又系一个乜嘢角色咧？仲有咧，有一啲嘅人士又留意到，似乎喺嗰、那个深圳經濟特區四十週年的慶典入邊咧，香港在過往深圳發展或者係建設的 角色咧或者贡献咧，似乎就冇点提及。咁究竟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1咧，同我哋倾一倾噶。咁因为调翻或者咁样讲啦，即系不如我哋咧先倾一倾咧，就系头先即系提到嘅第二点啊。就是香港在深圳的发展入面，因为我真的留意到有一些的媒体或者有其他人都说，咦，为什么提都不提香港的角色在哪里的、李月华，即会不会是我们多心了呢？即会不会是其实由他表彰的人物之中有香港人，已经是足以证明香港的对于深圳发展的贡献是 不没有被抹杀的呢？ 我又觉得是，即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即我哋貢獻咗啲乜嘢，我諗香港人都好清楚，內地亦都好清楚。其實有時候咧，好多時候即我哋觀察中國啦，當我觀察都好皮毛啦嚇。你會睇到佢好多嘅文宣啦，或者佢要講嘅嘢，其實要配合佢嗰個時候嘅需要嘅。咁佢而家係要谷深圳啊嘛，咁所以佢個焦點一定落喺深圳度。你甚至冇大家都知道，譬如改革開放咁，鄧小平個角色好重要咁。咁你有時候你睇翻佢講咁多年嘅改革開放，喂，點解鄧小平講咁少嘅？咁係咪鄧小平冇角色咧？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唔使咁介意。我自己啊，咁睇就唔使咁介意咧，就係佢講得好少，係咪即係唔重視咧？咁即係你嗰個位置，你能夠做到啲乜嘢？其實唔係因為佢講多講少咧去影響嘅。香港先，如果我哋能夠繼續保持翻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才最重要。我比较担心就是这个地位到底保不保持得住呢？这个不是说即不是好像官员说基本法赋予你是这样的地位，你就是这样的地位，因为你说的是全世界要认同你这个地位的嘛。即是我们摆个位置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认同其实重要的嘛。如果香港做不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对内即国家也都没好处的。因为如果香港做不到，咁唔通深圳做得到咩？上海做得到咩？就是正正是因为香港个独特，亦都系过去同埋一国两制呢个环境底下，先有呢个位置喺度。咁所以我觉得点样去维持呢样嘢系更加紧要咯。 好，听听听众嘅睇法吓，18721，有位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呢？ 我今日上嚟讲咧，我哋依家个特首咧，系咪同我哋香港人做紧嘢噶？即系我唔需要你话赞我哋香港人啦，你唔需要直情去到嗰边嚟呢个矮化我哋香港人咯，系咪先啫？你依家应该争取上面俾啲乜嘢优惠我哋香港唔紧要嘅，但系你唔争取亦冇乜所谓啊！只关你去到唔需要矮化我哋噶嘛，系咪先啊？你依家系香港嘅特首，你想你咁样讲嚟讲，你不但啲两面都唔讨好啊，系咪先啊？你咪觉得你好奇怪咯？你究竟依家？每一次施政報告都好準時嘅，係咪先啊？你話推遲到十一月冇日期喎，依家係咪先啊？係咪等等上面有啲咩吩咐咧？係咪咁講啊？即不如你以後就唔好做施政報告啦。所以開完會之後翻嚟發表率上面開完會嘅結果仲好過啦。係 好， 就唔使施政報告啦。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啊！嚇，亦都可能唔知即係會唔會其他嘅香港市民有佢同樣嘅感受啦嚇。電話號碼18721。不過咧，頭先始終即係同阿李月華亦都講到啦，就係我哋應該係要睇下咧，以後香港做緊一個乜嘢嘅角色地位啊。關於習近平主席佢講咧，第時深圳係大灣區建設嘅重要引擎咧，我都見到有唔同嘅解讀嘅，即係一個解讀就係話重要引擎啫，唔係講低引擎啊。咁其實香港唔會話冇角色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啲意見同睇法咧，就係話香港咧要放低以往帶領者嘅角色，轉為一個參與者嘅角色，就唔好仲係諗住咧，我係老大哥，我應該有發施號令嘅感覺嚇。咁究竟我哋應該怎样去看第二时的定位，尤其是刚才谭慧仪提到上个礼拜五是中央公布关于深圳未来发展的27条的栏目，其实入面也有涉及到金融部分，大家就会问，咦，那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又去搞金融，究竟我分工是怎样呢？ Okay.我就想講翻，即係頭先阿月華提到話，即係我哋唔需要太過，即係話 唔開心或者開心，即係我哋主席提咗幾多香港，就冇提幾多香港。即係我想先提一提，即係今次嗰、那個始終係深圳嘅40周年，佢講話即係個發言咧係講深圳，唔係講香港。呢個係一個係一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另外咧就係話喺依家中美關係惡化，同埋即係中美好多嘅爭執，同埋即係美國話講緊要脱歐嘅情況之後，同埋西方國家好多都喺度質疑緊中國，尤其包括質疑呢、這個習近平主席佢本人究竟係咪改革開放啊，定係話走回頭路啊？即係西方係有好多咁樣嘅疑問嘅。咁佢其實喺呢、這個四十周年呢一篇講話裏面咧，佢係有一個信息，係一個政治嘅信息。呢、這個信息唔係淨係講俾香港人聽，係講俾全世界聽，就係話我要用深圳作為一個試點，即係中國嘅改革開放係要繼續嘅。即係你信佢好唔信佢好啦嚇，佢呢個係佢嘅信息。佢話即係佢講咗係話，即係中國嘅改革開放係永遠在路上，係永遠都要做嘅。咁所以佢喺咁樣場合裏邊咧，佢冇可能一搏命喺度講香港太講太多。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至於話引擎，重要引擎，咁你飛機好多嘢，你都唔係一個引擎就可以搞得掂啦，你都要兩個引擎或者幾個引擎嘅。咁呢樣嘢我亦都覺得咧，即係最重要就係香港我哋自己要知道喺唔係淨係我哋同深圳，係喺成個大灣區。咁我哋睇翻即係中國經濟嘅發展咧。雖然中央講咗幾個唔同嘅經濟嘅區嘅發展，譬如咧喺中國咧，大灣區係一個大嘅經濟體，另外就係長三角，喺呢、這個中國嘅中部，另外咧在北邊啲嘅有雄安啊，有呢個天津啊呢啲發展。但其實好坦白講，我哋都知道佢講嚟講咁多咩自貿區，就包括海南自貿區，真真正正即係個潛力最大嘅。其實即係最成熟嘅，其實係得兩個，一個就長三角，因為有上海、有杭州、有呢啲即係中國嘅科技中心喺度。咁另外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大灣區，因為有港澳同埋即係深圳呢啲比較成熟嘅經濟體。咁喺一個咁大經濟體裏邊，咁我哋香港將來可以做乜嘢咧？即係佢今次，因為你深圳係40年之後，你有一個新嘅台階。即係有一句説話，我都想講下，即係當年。深圳特區啱成立嘅時候，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去訪問深圳特區，佢企喺個邊境嗰度望住對面香港，佢係話咗我哋要做多幾個香港。咁今次咧，習近平當然唔會再講呢啲説話啦，係咪？咁佢係話希望深圳可以積聚一啲經驗，係可以喺全國去複製、去推廣嘅。係佢係諗緊係再做多幾個深圳啦，即係到依家。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現實嚟嘅，就好似我哋頭先大家討論，即係唔同嘅時候，佢個文宣好多，佢都有唔同嘅嘢。咁喺咁樣一種情況之下，就係話，咁好啦，即係你內地要做多幾多深圳啊？即係到依家，咁當然香港係唔可以複製嘅喺內地，因為我哋係一國兩制，你唔可以期望喺內地再有幾個係有一好似我哋香港咁一國兩制。所以亦都因為咁咧，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好珍惜呢個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唔係淨係一句口號或者一個基本法寫咗喺度，一國兩制係一個好實在嘅。除咗我哋好多嘅自由咧，政治上即係所有嘅自由，我哋點樣去保持？咁依家當然有好多嘅爭議，但係我哋都要盡量保持。而喺經濟，尤其喺金融嗰方面咧，即係我哋嗰種即係個資金嘅流動啊，同埋即係依個股市啊，即係好多金融市場嗰種同國際社會嗰種國際市場嗰種好成已經好成熟嘅一個銜接咧，呢個係內地咧係仲未做得到嘅。咁我哋係好似龜兔賽跑咁樣繼續喺度，唔知喺度搞乜嘢咁，然之後到時深圳再追上嚟啊，定係我哋要？發圍咧，呢個先係最重要 的。我想問言下之意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綜合翻即係內地嘅一啲嘅人士嘅睇法啦，同埋香港嘅一啲嘅人士嘅睇法咧，就係咪話即係深圳縱使發展金融業啦，咁但係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依然有佢嘅獨特角色位置，可以喺大灣區嗰度發展到，即係深圳嘅發展就唔係同香港金融嘅發展唔係構成一個直接競爭咧？ 哦，呢個係一定嘅，呢個就係話只要。中國內地佢個金融體系咧，仲未完全開放，人民幣未完全國際化嘅情況之下，我哋嘅優勢係喺度嘅。 但是呢即我們都有我們的弱點，譬如說如果他今次他是、習主席是提到即深圳要發大力發展這個數字人民幣，我們一知道 全球的趨勢都是這樣的，在這個問題上，在這個、數字化的貨幣上面呢，其實美國是搞美國的，中國要搞中國的、這個都是中美一個競爭的其中一部分。香港我哋做唔到呢样嘢，即系佢唯有系啲人民币啊嘛，数字人民币咧，梗系内地去做啦。但系即系佢个成个金融体系个开放度咧，佢系唔够香港嘅。咁、你就系要睇即系两地，我哋点样系一个互补，即系同埋系一齐去做咯。 另外一点咧，亦都系阿习近平主席嘅讲话入边有讲到啦，就系、是要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年咧去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这点呢其实过往都不是第一次提了，应该、可能是不同的语言，但实际上用什么方法是真的吸引香港的青少年更加多去内地学习呢？其实近年、都有不少人是真的去内地升学或者去内地创业的，但是怎样去划大这个饼呢？李月华、 坦白说我就觉得是困难的，因为、你看到現在我們自己香港政府對於青少年其實是、即其實整數代的青少年其實已經不再信任香港政府了，那他第一怎樣去挽回這樣的信任呢？那你才有機會去、所謂帶領他們、去回去內地去發展，即如果不是靠香港政府的，我不知道，即因为现在香港政府坦白说，尤其是我是特首，他做的很多事呢大家都上了北京数的。到底是多少 是真的北京的指示，还是很多是他自己做错了，而大家的印象就是 你做成这样一定是、即阿爷指示的了。到底是怎样呢？即其实真的不知道，有可能、有部分真的不关北京事的。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政府呢对于这个青少年呢，我觉得他是即讲得用一句，我觉得现在政府的官员是讨厌香港的青少年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你怎样可以令到这些青少年对你有信任，听你之笛呢？我觉得很困难。 谭慧仪。 唔容易噶，真系唔容易噶。即系除咗有即系政治制度啊、文化同埋即系生活啊，或者系工作上面好多嘅差距。但我觉得即系作为习主席，佢系作为一个大方向咁样讲咧，即系呢个系佢系希望即系未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咁唔系讲紧听日啦，唔系讲下个礼拜咧，就揾一堆年轻人去。咁呢个系一个长远嘅工作嘅目标嚟嘅。咁系。其實亦都好大程度上係睇特區政府或者係香港一啲其他有心人，咁佢可以有啲乜嘢實實在在。因為其實你一講到我上大灣區，追罩記咧就話：你叫我大灣區係咪即係我喺香港我搞唔掂咧？即係我喺香港冇曬前途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你好小心將呢個信息咧，即係點樣去講出嚟，係令到大家唔係諗咗，即係一個好事都變咗壞事咯。呢個係好緊要。 好吓，嗱就嚟咧七点半嘅新闻报道啊，咁啊七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啦。咁不过咧，我哋一阵间七点半，不如又转讲另一个嘅新闻啦，都系新鲜嘅，就系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呈交咗一份报告，列明会制裁香港同埋即系包括中国啦吓，即系中港十个官员嘅名单嘅。咁究竟呢个事件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1872311七点半新闻。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羅宇光報導一節新聞。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8岁男社工，在香港心理卫生会李郑屋宿舍任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在星期一曾经和院友和义工等11人踩单车，他们要送去检疫，当局亦会在宿舍派发样本樽进行检测。新增的6宗输入个案，患 患者分别由印度同埋尼泊尔等地来港。另外，有十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暂时主要系输入病例。被问到要求病征轻微人士强制检测系咪可行，张竹君话：现时并冇法例要求病征轻微人士接受检测，如果有新法例就可以咁样做。政府宣布由本月26号起，将法国和俄罗斯列为高风险地区，需实施检测和检疫。根据规例，到港人士若果在14日内曾经在指明地区停留，必须出示起飞时间前72小时内的阴性检测结果报告，以及在香港酒店预订房间的确认书，租住期间不可少于14日。有关旅客抵港之后，需到卫生署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需在指定地点等候检测结果。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将获准前往已预约的酒店继续完成14日的强制检疫。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将被转送到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在内地被捕事件已经三度出现不实消息，包括失实报道警员取消于西贡布袋澳巡逻，而被捕者家属指警方早已掌握被捕人士的通讯记录，亦属不实。另外，有失实报道表示有希腊货船目击12人被捕，船只被警方拘押。他质疑有不同人士在不同时段制造故事转移视线。被问到政府飞行服务队的行动与12名港人被捕有关的讲法是否亦都属于假消息，李家超重申讨论执法部门行动会令居心叵测，会令居心叵测的人刺探到行动细节，因此不会评论执法部门行动细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今年首八个月，本港整体罪案有42,526宗，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25%。整体破案率是32.8%，下跌7%。他说去年6月开始，香港发生很多严重暴力行为，警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处理这些暴力违法行为，令人手紧张，间接令到其他罪犯有机可乘。他又说社会上有人鼓吹美化暴力，破坏法治，大家要努力重建守法意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 Megabox。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挤塞了，龙尾在 Megabox。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下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都是多车的。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凤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 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落去红棉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仲是交通繁忙的。去龙翔道的龙尾近牛头角定富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啦，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要超车之前咧，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文又得， 报告卫将军。敌军已经兵临城下， 佢冇又得。 好啦，下半场已经打到37分钟啦，暂时已经系领先紧祖云达斯7-0嘅。 佢就系、是， 我系李德能。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10，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仲有佢李德能， 手下留情。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黄桂林，攞住啲生果去边啊？ 榴莲，我谂住梁明忠就快离开《开心日报》，帮佢践行之咩？ 忠哥已经唔喺度啦。 吓、啊，执下呢样，准备嗰样，佢走咗都唔知添。 咁啲生果点算好啊？ 梗系留翻俾《开心日报》嘅主持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榴莲彪爷继续《开心日报》，香港电台第一台。 桂林，榴莲话你有生果送俾我、 哦。哦，唔好意思，分晒添。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直播室继续有李月华和谭慧仪两位同我们点评一周时事。刚才都同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的时间我们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就是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向国会呈交报告，列明是10位会制裁的中港官员的名单的。那10个人之中呢，就其实基本上呢是同之前是特朗普他所公布的名单都是大同小异，不过只是没有了一个人，就是没有了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呢，就是这十位的人物，当然他又解释到为什么要去制裁他们。但是呢，其实报告也说60日之内是会披露和上述人物有重大交易的国际金融机构，提醒相关机构或者会面对制裁的。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说，即是这个是美方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方的做法。特区政府的发言人亦都说，就是会全力配合支持国家对美方采取 的反制措施，对报告入面对香港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指控予以强烈谴责，绝对不认同报告旨在抹黑及妖魔化港区国安法的评论，亦都强调就是制裁对香港的金融机构不具法律效力嘅。嗱，谭慧仪，如果我哋睇即系呢段嘅新闻嘅时候咧，反而我哋系咪应该要睇下六十日之后佢公布乜嘢嘅国际金融机构呢、這个先至会系最大嗰个重点啦？ 系啊，其实咧，佢今次个名单咧，即系你头先都讲咗，系佢剔除咗呢个前任嘅警务处长啦。可能佢都发现前任警务处长佢都退咗休咯，你仲制裁佢做乜咧？咁系咪同埋嗰個名單咧，其實都可以預測，即係佢之前其實即係國務院已經話咗呢幾啲名呢一堆名單，只不過佢依家係正式向國會去即係去即係行個程序嘅啫，即係咁佢先至可以去真係去做啊嘛。咁所以你都講得好啱，就等到佢即係真係即係六十日之後，同埋仲有一啲嗰、那個嗰啲金融機構夠足夠，即係具體就係、是。你有冇人仲夠膽同佢哋做生意啊？或者係啲咩嘢？咁嗱兩睇啦，我覺得第一個名單係已經大家預期當中。如果你加咗，咁反而你就覺得啊，哇多咗喎。咁佢依家冇加到，剔走咗一個，即係冇乜傷害性嘅。咁其實真係差唔多嘅啫。咁呢個我相信咧，即係喺特區政府或者。某一啲人或者中央甚至北京心目中都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喺外交上邊就睇你點睇，即係佢冇再加大力度咧，可能就係一個都係咁上下噶啦。咁至於你話北京外交部啊，咁佢當然即係喺呢個外交上邊，佢一定要去駁斥你，一定要去出一個好強烈嘅聲明去反對，這個是一定的。但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話有兩樣嘢我哋要睇。第一就係嗰個對嗰啲香港呢啲金融機構或者呢啲銀行嗰個實質嘅影響去到邊一度。第二就係咧，理論上特區政府會唔會根據國安法去制裁翻呢一啲執行咗美方嘅禁制令的這些香港金融機構，還是說我都明白你是有苦衷的，你是這個商業上，你因為你不是只是做這二十個人的這十幾二十個人的生意的嘛，你還有很多你其他的客戶，你很多的生意 的交易都是用美元 去這個交接的。如果你不做這件事，那你整個銀行，尤其是一些美資銀行，你在美國那些影響是很大的。那我現在提到呢，其實即某程度上是雙方都算是黑制的，美方没有再多，没有再增加，而中方除了口头上出了声明之外，也没有再有其他的事了。特区政府呢也都没有说我即理论上他可以去即刻制裁这些银行，即这些是香港的这些银行执行，即如果你执行了美方去制裁香港，你理论上是有呢個法律嘅理據咧，特區政府可以去採取一啲行動嘅，但係冇做到啦嚇。咁仲有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咧，就係、是、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上個星期咧，即係大陸嘅中央電視台咧就宣布恢復翻呢個美國呢個 NBA 嗰個喺內地再可以呢、這個再直播翻啦。到今日咧，即係 NBA 之前嗰、那個經理即係係啦，即係。支持香港呢個示威嘅嗰位經理咧，就已經辭職啦。咁即係你會睇到啲都幾微妙嘅，即係中美關係之間，即係如果官方佢有一啲即係當然我唔可以話中美關係有任何嘅改善，但係話即係大家係互相嗰種爭拗當中，喺某程度上亦都有一啲嘢咧，就仲搞緊嘅。都特朗普今朝即係今朝仲即係今日仲講緊咧，即係話中方仲喺度繼續執行緊嗰、那個即係貿易協議，繼續購買即係呢個美國嘅農產品啊咁樣。我覺得喺依家到11月3日美國大選之前，睇得出咧就係、是、即係中美關係仲有好多不穩定性。咁而北京咧依家似乎就採取一個按兵不動，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些什麼，我一定罵回你轉頭，這個就一定的，罵回你轉頭，但是行動上是怎樣呢？似乎北京都還是想看這個選舉之後，才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李玉華， 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即係香港個獨特性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啦，一個國際金中心啦。咁如果除非係香港政府、北京政府覺得我根本唔需要呢個角色嚇，所以咧你玩大，我又同你照玩大佢咁。咁嘅話咧，咁冇得講啦。咁即係香港係即係都幾悲慘啦咁。咁但係如果唔係，即係從個國家嘅角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呢個位置其實仲係重要嘅話咧，其實你係要諗方法咧，係令到喺呢度做緊生意嘅，無論其實唔係淨係美資銀行啊、外資銀行，甚至冇中資銀行，佢都會做緊國際生意噶嘛。即係你唔好令到呢做生意嘅人咧，好難做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嗰個角色係做唔到嘅話咧，到最後唔淨只係香港或者700万嘅損失，其實我覺得係對國家都係一個損失，因為到起碼你到今時今日，你唔可以話咧，我完全咧係中國，我就已經可以閉關，就已經完全咧同外邊脱曬節都好啦，我仍然係可以好繁榮安定啊，即係經濟各樣都好，唔係噶嘛，而家。即係唔好講，我唔知幾時會有咁嘅日子，或者係根本冇可能一個國家係可以完全脱離同其他國家嘅關係。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香港其實本來就係一個好好嘅角色咧，即係從一個國家嘅角度，我有一個香港呢個咁獨特嘅位置，可以善用佢。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好慘啦，即係香港就喺香港做生意嘅人咧，即係其實都好慘啊，真係。兩邊都唔係人啊！即係呢邊又要制裁，嗰邊又制裁。即係頭先阿譚偉賢所講，美國制裁啦嚇，我跟隨咗美國呢、這個指令嘅時候，哇！呢邊又制裁我，咁點咧？咁呢個真係一個係我諗做生意嘅人其實係問呢個問題嘅。咁呢個其實就係、是、我諗香港政府亦都係我唔知啦。香港政府出嚟講俾公眾聽咧。個態度咧都好強硬嘅，但係佢到底閂埋門有冇同北京講？喂，其實唔係，香港個角色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嗰個國際上嘅角色點樣去維護佢咧？有冇同北京進谏咧？我真係唔知道。 嗯，好嗱，休息一陣，跟住翻嚟，我想講一講咧陳同佳案啦。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去年的施政报告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六项针对罕见病的新措施，事隔一年究竟进展是怎样呢？现在香港对于罕见病患者的支援又如何？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罕见疾病联盟会长曾建平讲讲。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莎士比亚讲过，凡事过去皆为序章。在山翁笔下被散位的米兰公爵，成为了一位魔法师，策动一场复仇的暴风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莎士比亚心理战。 以下哪一个名字将会同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的节目有关系 ？A. 那些年 ，B. 张伟基 ，C. 伟基百货 ，D. 伟基情。想知道答案，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那些年张伟基。 今个星期日晚的港台港台介绍好人好事好节目， 不是因为金钱，不是因为想出名，纯粹是自己付出自己的精神去帮助身边的人。 电视节目《爱在有情天》 透过这个节目是将这些的好人好事是告诉观众知道，就算是一个小人物普通的市民都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要同李月华同埋谭慧仪两位咧倾一倾陈同佳案，因为据报咧就系协助陈同佳嘅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啦，咁啊日前咧去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嗰度咧就话办理私人事务，咁但系据一啲嘅报道咧，就佢当时应该拎住一啲同陈同佳相关嘅文件嘅，似乎系想帮阿陈同佳咧申请去台湾嘅签证，咁但系职员咧就拒收嘅。咁台湾嗰方面咧，佢哋嘅陆委会副主委啊邱瑞正啦就话啦，管浩明咧系牧师而唔系律师，就点可以接受委任咧？同埋强调咧，疑犯系唔可能用自由行嘅方式咧去台湾。咁亦都系即系强调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啊陈同佳要去台湾嘅时候咧，就要去透过一个香港同埋台湾嘅即系司法互助嘅呢个咁样嘅渠道咧去处理嘅。咁而潘晓颖嘅爸爸妈妈咧，亦都发表咗一封嘅公开信啦，就希望咧台方能够简化程序，同港府放下歧见，尽快咧俾陈同佳去台湾投案嘅。咁亦都再睇到咧，就系台湾嗰方面啦，亦都系有一啲嘅新嘅回应啦，就系行政院长苏贞昌咧，今日咧系被追问事件嘅时候咧，亦都强调咧，陈同佳佢系杀人犯，重申香港政府应该同台方以司法互助等形式讨论。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晏昼亦都系即系见记者嘅时候咧，被问到呢一个问题啦，佢亦都话咧就系陈同佳已经系表明愿意去台湾投案啦。咁咧其实就应该咧系台湾要俾佢入境，令到事件早日解决，亦都促请咧台湾放弃政治筹谋，停止推卸责任同埋发表不负责任嘅言论，亦都重申咧香港同台湾之间咧冇一个司法互助嘅机制啦。咁但系咧香港同台湾咧嘅警务联络机制咧多年都存在嘅。咁如果台方有事情要通知港方，系关于陈同佳嘅入台嘅事宜咧，港方系乐意透过警务联络机制处理嘅。嗱，李月华，即系呢件事件咧都拖拖拉拉咗好一段嘅时间啦，吓。咁因为潘晓颖嘅妈妈咧就话，即系如果陈同佳能够喺下礼拜五啊，即系最后限期之前咧，去到台湾投案咧，佢都会愿意同佢求情嘅。但系而家似乎睇起上嚟，会唔会系艰难一啲咧？同埋今次嘅事件，暂时睇起上嚟，究竟个责任系喺台方定系喺港方咧？ 我谂佢站喺台湾政府嘅角度咧，佢佢提出嗰樣嘢，當然有佢自己嘅根據啦。咁亦都明白香港政府咧，即係如果咁順攤，即係台灣提出任何嘢咁樣做，我諗呢一樣嘢已經唔係單純係特區政府可以自己決定嘅，因為涉及到涉台嘅東西。咁尤其是嗰個逃犯移交條例咧，搞到咁大鑊咧，即係。而家即係任何嘅動作咧，如果我自己估計啦，如果唔係北京授權會去講嘅話咧，我覺得佢哋唔會咁講，即係佢個 line to take 啊，即係佢嗰個講法咧，一定係咧即係北京要佢嘅講法。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個似乎好似個死局咁。咁其實喺逃犯移交條例嗰陣時候好大爭議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嘅律師，包括亦都有啲可能好了解中國法律嘅律師都好啦，其實都有提過有啲方法去處理台灣呢樣嘢嘅，唔使將佢完全係立即係一籃子咁包咗落呢個逃犯條例度。咁但係好現實地就係呢啲方法可能係政治不正確啦，所以而家再重提呢啲方法嘅得唔得咧？我覺得機會好微咯。咁而家係一個好尷尬、一個膠着嘅局面，亦都好奇怪。香港政府就覺得即係不斷去話咧，陳同佳因為佢已經係香港冇犯案咁，所以咧香港政府唔可以做到啲乜嘢咁。咁但係我哋不斷其實問緊嘅就係，我諗好多記者問，咁點解陳同佳由出獄到而家都係所謂住喺安全屋啦，都係受警察嘅所謂保護啦，安全屋嘅呢、這個到而家其實都冇解釋過。咁點解一個喺香港係香港政府覺得佢冇任何嘢可以做嘅人士，係用緊納稅人嘅錢係保護咗佢成年呢？ 谭慧仪，究竟而家个结喺台湾定系港方咧？边个界到个结咧？ 其实个结咧唔系台湾，都唔系港方，都唔系咩结。其实咧系我哋要睇个大局咧，就喺中美关系即系急劇惡化，同埋呢個兩岸關係亦都急劇惡，因為中美關係惡化，所以兩岸關係都惡化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死結。但咧就對呢個潘曉榮嘅家人咧，我覺得實在好不幸啊，同埋即係件事，因為咧即係成件事就係、是。台灣方面咧就話哦，你如果有咩，我哋其實兩地嘅政府咧係一個機制嘅，我哋就用嗰個機制去傾啦。咁站在台灣立場，呢、這個就係、是。個機制，但係呢個機制咧係一個官方嘅一個機制嚟嘅，係政府對政府嘅。喺依家咁樣嘅兩岸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大陸方面已經完全停曬所有同蔡英文政府任何嘅官方嘅接觸。咁香港佢就因為香港頭先阿余華都提到，即係香港嘅對台嘅事務咧，當你涉及到政府對政府嘅咧，係要事先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你先至可以同台灣有任何嘅官方嘅接觸。即係港台關係咧，係即係根據前七條，即係當時嘅中央係制定咗一個規定，即係香港同台灣民間嘅交往係1997年之後係可以繼續，但係如果任何涉及到官方嘅接觸，你一定要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咁你可以想象，依家咧，你香港政府是冇可能去同呢個台灣政府喺官方上面有用嗰個官方嘅機制去整成件事嘅。咁所以香港政府嘅理據咧就係話：喂，我依家有一個即係一個嫌疑犯，佢主動話去台灣去自首，你都唔俾佢去呀？咁台灣就話：喂，佢唔可以自由行嚟嘅噃。咁我哋有個機制，點解你又唔用個經濟咧嘅機制去傾咧？咁變咗真係我哋講得即係白啲，就係即係雞同鴨講，咁大家都講唔埋攣，就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就真係好不幸。咁即係對於即係受害者嘅家庭咧，即係佢父母咧係幾折磨噶。咁究竟可以即係就變咗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即係好似我頭先話咧，特區政府話喂呢個人。佢買張機票都好簡單，買張機票去到度，跟住我去你嘅咩警察局嗰度去自首咁。台灣話你唔可以咁樣自己買張機票就過嚟，我唔俾你過嚟。你一係你就政府移交佢過嚟咁樣，咁咪變咗個死結咯依家。 但係我都真係想問咧，因為之前咧香港亦都提過啦，就係、是、套用幾年前嗰個石棺案嘅經驗，就係、是、透過個警務聯絡機制處理啊嘛。當然即係警務都係香港嘅特區政府嘅部門啦。但係咁樣係咪真係唔得咧？嚇，即係我哋跳過咗嗰個司法互助嘅機制，我哋用一個警務聯絡機制，其實係咪真係唔得咧？ 石棺案嗰個地方唔同嘅就係、 是、 咧，台灣係。那班人是不是台灣人來的嘛，所以我可以遣返他，即是我可以踢走他，所以遣返你們上了飛機，跟著通知那邊香港就接納。現在香港政府是說，喂，這個，如果這個是台灣人呢，就很簡單，他就立即 踢他走， 但現在這個香港人嘛，所以他說我沒有權，香港政府是這樣的態度。 其實即是我覺得我哋呢度三個人，我哋都答唔到呢個問題啊！即係陳燕明你提呢個問題，我哋三個都冇呢個權力，亦都唔知係去點。即係但係我哋從作為一個即係做新聞嘅人，我哋就係只可以從一個做新聞嘅角度就話點解香港政府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理據，而台灣政府又係一個咁樣嘅理據，然之後將你哋雙方都講唔埋攣嘅理據，你將佢放喺一個比較大嘅。環境下邊一個大嘅 picture， 大嘅環境下邊，你就會睇到依家兩岸關係嗰種嗰、那個已經係喊打喊殺咁樣一種緊張嘅情況之下，即係你點可以去突破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需要一啲嘅 需要個高人， 真係需要一啲即係更加高的智慧 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你對當事人的家庭來說呢，就我都因為我們最近都訪問了潘曉玲的媽媽，即我很體會到她那種心情，為什麼是去不到的呢？那邊就我就是不讓你來，或者我不覺得我是你應該即大家都有大家的道理，但是如果是一個正常的情況之下，兩岸關係或者是香港和台灣關係正常的情況之下，這個根本不是問題。 咁啊，呢件事件或者我哋都留意一下啦。下个礼拜即系阿潘晓颖妈妈所俾嘅限期之前，会唔会有新发展咧？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